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告别了春天，来到了夏天。诵读小站推出的诵读四季征集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我们邀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诵读和夏天有关的文章。下面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夏》节选。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亮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也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不约而同地共同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晨间听蝉响其高洁，蝉该是有赤足中的隐士吧，高踞树梢，风餐引路，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似近，有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蝉。如果你也想参与节目，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周末的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 2018年今年哈、仿佛是一个特别适合怀旧的年份，很多这种经典的这个电视剧剧组啊，今年都是再度聚首，为观众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回忆杀啊。那么在很多观众眼中呢，如今这个科技啊，这个特别是影视的这样的科技是越来越先进，特效技术也是越来越好哈。前天我也是看了一个这个漫威的这样一个幕后的视频解读，就是说没有什么特效不是一块绿布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可见现在的技术有多发达哈。但是呢，似乎二三十年前的那些画面很粗糙的四大名著的电视剧始终是我们心中的永恒经典。那么那时候呢，虽然说技术很落后，条件呢也很恶劣，但是呢艺术前辈们费尽心血拍出了一场场似乎无法完成的经典剧作，也做出了一首首不可思议的经典音乐。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四大名著的经典音乐。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说说四大名著的经典音乐，您还记得哪些？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在四大名著的这样的电视剧之中，配乐做的最多的也最经典的应该就是86版西游记。那么这部剧的配乐呢，是由许镜清一手包办。不过呢，在他之前，严格的导演杨洁哈，其实呢已经换了七位作曲家了。那么找到这个许镜清的时候呢，让他先为第一集的片段配乐。那么许镜清呢，在作曲的时候呢，很破格的使用了弦乐、电贝斯、电吉他、木琴等等乐器。哎，杨洁听了之后很满意，当即拍板决定就是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许镜清呢还没有什么名气，剧组呢负责音乐的人呢都说，这没名气这人能用吗？是不是这个到时候这个耽误事儿啊，是吧？多不好啊。但是杨洁说什么呢？我要的不是名气，他只要能把这音乐给我写好就行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86版西游记的主题曲，由蒋大为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 走啊！ 敢问路在何方，来自蒋大为老师的演绎。虽然说当时呢，杨洁导演非常的欣赏许镜清，但是呢，事儿还是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当时拍电视剧啊，跟现在不一样，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要向上级汇报的。杨导呢，想用许镜清，但是呢，电视台的领导却把他给否了。因为领导认为呢，《西游记》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必须要用民族的传统的乐器，你加入电音，这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对的。那么当时呢，杨洁正在九华山进行拍摄工作，听了这事儿之后大发雷霆，立刻写了一封信，信中就说道，哈，如果艺术上要我负责，就请领导不要管我怎么拍，如果不需要我负责，那我拍完片子全交给领导，你们去做后期吧。于是呢，就这样，在杨洁导演态度强硬的坚持下，许镜清正式成为了替补上来的种子选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电视剧《西游记》的插曲，由吴静演唱的《女儿情》。王宇在微信上给我们留了好多言哈，他说好汉歌枉凝眉，敢问路在何方，杨洪基老师唱的三国演义主题曲，笑容不是为我说，蒋大为老师的敢问路在何方真的是儿时经典啊。王宇说滚滚长江东逝水，刘欢、郑绪岚、蒋大为、杨洪基四位唱的四大名著。 鸳鸯双栖蝶双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忘却不 当初呢，许静清一上来就顶着很大的压力哈，一方面是外界对于他的不信任，还有一方面是给他准备的时间呢非常的仓促。那么刚刚接手的时候呢，就要进行片头的制作，音乐呢必须立刻出来。当时呢他毫无头绪，为什么呢？因为《西游记》写的东西太多了，片头音乐写孙悟空，那唐僧八戒沙和尚怎么办呢？对不对？写腾云驾雾，那地上跟水里的事儿怎么办呢？当时呢许静清头都大了，三四天愣是没写出一点东西来。但是呢创作它讲究的是一个灵感呐，对不对？你只要有灵感了，那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点不费功夫。有一天呢，他中午的琢磨怎么编曲，那么这时候呢外面路过了几个临时工，这帮人呢一边敲打饭盒一边哼着小调，许静清呢就被这些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跟着一起哼了起来。结果呢哼着哼着灵感就来了，强有力的节奏就这么被他给想出来了。玩的时候呢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这首歌，朦胧之中呢又听到有一个女生在远处高歌，很有这样腾云驾雾的感觉。他呢赶紧爬起来把这两句也加在曲子上，于是呢最强有力和最抒情的地方都有了，那这段音乐呢基本就达到要求了。写完这歌之后呢赶紧拿给杨洁导演看，杨洁听了一遍成品，当即决定就用它了。这就是后来呢我们非常熟知的《西游记》的片头曲。当时呢这首曲子还没有具体的名字，大家呢都称它是《西游记序曲》。后来呢观众给它想了一个名字，叫做《云宫训音》，是不是很有才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央芭蕾舞团管弦乐团演奏的这一首《西游记序曲》《云宫续音》。《西游记序曲》《云宫训音》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管弦乐队。说真的，小时候每年暑假这个都会看一遍《西游记》，每一次都会听到这首曲子，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在直播间里再一次听到，给我的这种感觉震撼，真的是头皮发麻，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甲乙丙丁不是我说，今天之所以难以超越，我想不只是因为这些剧根深蒂固，还在于那个年代的认真，那个年代的演员，每一个人用心的演戏，才使得老版四的名著在观众心中的地位一直都是难以超越。我们在赞美的不只是童年的记忆，还有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年代。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典的四的名著的那些经典音乐。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刚才呢我们分享了《西游记》的这个序曲， 整首曲子不到三分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收放自如，层次很分明。那么现在来看这首曲子呢，确实很有名。那么如今呢，翻拍西游记题材的影视剧，很多剧组呢都会在主题曲上对于这首曲子进行一个致敬。但是呢，在当年我们刚才也分享了，它是饱受争议的，因为它打破了当时人们的很多认知啊，对不对？曲中采取了很多这样的电子音乐、民乐、交响乐等等多种乐器，还加入了纯人声，甚至呢还有从国内应该这么说啊，应该说是当时国内从来没使用过的一些先进，在当时很先进的电子合成器，很多人都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就觉得呢无法接受。当时呢，不少媒体啊、报纸啊都曾经发表过文章，表示对于这首歌呢很不赞同。那么许镜清回忆起那段时光呢，也是感慨万千。他自己就说啊，他们那时候说我的音乐特别庸俗，俗不可耐，因为我用了不合时宜的电声和架子鼓，上纲上线很厉害，我都傻眼了，也给剧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不过呢，压力和批评没让他们屈服。从1983年到1987年整整四年的时间，许镜清一直坚持为西游记作曲。之所以会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当时制作条件非常的简陋，需要的音乐呢却又很大很多，所以说呢每一集的故事又都不一样，不同的妖魔鬼怪，不同的打斗，对吧？你要想这个达到好的要求，杨导又那么严格，对不对？所以说呢，那就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音乐来去补充和填充，达到这样的剧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西游记》当中的一首很经典的插曲，来自李玲玉演唱的《天竺少女》。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 我在河南， 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呢，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经典的四大名著的那些经典的歌曲。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如果说论到文学性哈，四大名著之中排在第一位的绝对被公认的是《红楼梦》。这是一部作品，要是被拍成电视剧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肯定是需要下功夫的，而且是要下苦功夫。那么剧中的音乐呢，也肯定是需要十分讲究。当时呢，光是选择作曲人就让剧组犯了难，因为他们是想找一个具有很高音乐素养，同时呢，还需要非常懂《红楼梦》的人。但幸运的是，剧组为了这事发愁之时呢，居然有人毛遂自荐。而且呢，这个人的来头还不小，就是已经发表过《少林寺》《大海》啊、《故乡》等等大量优秀作品的作曲家王丽萍。但是呢，由于作品的一个特殊性，导演呢很慎重，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同意，而是先找来几位在剧组中担任顾问的红学专家，让他们呢，和王丽萍去谈一谈自己对于《红楼梦》的理解。那凭借自己多年来对于《红楼梦》的反复阅读和理解，王丽萍呢与专家学者们滔滔不绝地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就这样呢，他算是得到了这样剧组的一个认可，正式担任了这部剧的配乐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红楼梦》的插曲，由陈丽演唱的《葬花吟》。 Thank you. 萨雷沙场光之花飞到天际 王丽萍得偿所愿，能够担任了《红楼梦》这部电视剧的配乐，但是呢，没过几天，她就又开心不起来了。王丽萍回忆说啊，歌曲不但要表达曹雪芹所要表现的内容，还要真切地表现出不同人物的真情和实感，既配合剧情的需要，更要唤起听众的感情共鸣，把纸上的诗词变成活灵活现的、能够感人肺腑的歌曲，谈何容易啊！当要下笔写音乐的时候，他才发现脑袋里那真是白茫茫一片，那真是干净得很啊，以至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竟然没有写出一个音符。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读《红楼梦》，到那会儿才感觉对《红楼梦》的渐进式的理解需要一次刻骨铭心的升华了。接下来呢，我们换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红楼梦》的插曲，还是由陈丽演唱的《分骨肉》。分骨肉来自陈丽的演唱，这是电视剧《红楼梦》的插曲。小邪哥说，就这配乐，就这编曲，不是巅峰是什么？小鱼说，《西游记》原声带的黑胶复刻不太现实了，当年《红楼梦》的能够复刻是因为找到了当年的母带， 但据说西游记的母带已经找不到了，不太可能复刻了。阿门说，我女儿在我的带领下已经成了西游记的脑残粉了，最喜欢听的歌就是天竺少女，她现在啊2岁半。我们说回《红楼梦》的这个作曲王丽萍先生，他呢在后来的4年多时间里一直沉浸在《红楼梦》的世界中，光是这《葬花吟》他就写了1年9个月，冥思苦想啊，词儿呢就放在桌上，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他就觉得在受到诗词的折磨，但他呢还是坚持了下来，把自己呢真的带入到每一首诗中，用心的去感受每一个角色的心理变化。4年多的时间过去，电视剧拍完了，他的音乐也都写好了。王丽萍呢也终于算是从《红楼梦》里回到了人间。那么这段经历呢让他有一种死而无憾的感觉，他自己就说啊，这是我写的最难最苦但是也是最过瘾的一次。我曾经说过不会再写《红楼梦》了，因为写《红楼梦》我已经倾其我的所有，就这点能耐都使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红楼梦》当中最有名的一首曲子《枉凝眉》，依然是来自陈丽的演唱。枉凝眉来自陈丽。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典的四大名著的那些经典的曲子，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电视剧《红楼梦》的导演是王扶林，指导完这部女人戏之后呢，他又调到了一个男人剧中，这部剧呢就是《三国演义》。当时呢他就琢磨，他既然是男人戏，那作曲得找个男的吧。那么再三考虑之后呢，他就决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以明朝杨慎词《滚滚长江东逝水》征求谱曲。万万没想到中标的居然是个女士，而且呢还是个年纪不小的老太太，那就是古建芬，桃李满天下的中国流行音乐的泰山北斗。那么当时呢他负责谱曲，并且找来好朋友王健作词。那么这个王健呢也是个老太太，当时已经62岁了。就这样，《三国演义》的这部男人戏最终是由两个女人完成了主要的配乐和歌曲创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三国演义》的片尾曲，由古建芬作词，古建芬作曲，王健作词，毛阿敏演唱的《历史的天空》。 去了故交正面，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姓王谁人定啊，盛衰起无凭啊，一夜风雨散了，变换了时是缘啊，离合总管情啊，但当生前世啊，何计身后平。 那么在给《三国演义》做配乐之前呢，古建芬做的都是很温柔温暖的一些歌曲，比如说《烛光里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歌声与微笑》等等。那么到了《三国演义》，肯定是需要大气磅礴而且沧桑悲凉的感觉。当时呢，也很多人好奇，那两个老太太能为此做出什么样的曲子呢？结果呢，没过多久就完成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由杨洪基来演唱，一炮而红。古建芬呢，后来回忆这首歌的创作，他就说，尽管我的作品都是暖色的，到了90年代后呢，我进入《三国演义》的创作，在音乐中倾诉了我一生的许多感叹。音乐一开始呢，走进了一种意境，苍凉了些，深沉了些，沧桑了些。那么呢，我借助《三国演义》开篇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那么这也是几十年来对于人生的另外一个层次的真实感受。 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中，《水浒传》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是最后一个拍的。那么在这之前的三部作品改编的都很成功啊，而且音乐也很棒。为了保证配乐的水准，导演组呢找来赵继平担任作曲。现在呢，赵继平这个名字是如雷贯耳，喜欢音乐的朋友基本上都听说过他。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在业内的名气已经很大，当时他已经为《红高粱》啊，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等优秀影视作品做过非常成功的配乐。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大话西游》的配乐也是他做的。尽管当年呢，他不太理解周星驰的这种风格，但还是在研究了一生所爱之后，认真地完成了配乐。那么其实呢，写出了这首《好汉歌》之后呢，赵老师准备找的是一些摇滚歌手来唱，结果呢，这帮人用力过猛，效果呢有些过头了，于是呢，才找到了刘欢来演唱。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紧张啊，跟大家分享了四大名著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曲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在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近期呢也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殷超，在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十一点钟，不见不散了。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征集活动自开展以来，我们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原创歌曲。北京市民关永泰先生把自己创作的歌词深情地朗诵出来。 北京啊北京，现在已启程，您绘出的蓝图让我打心底敬服，您绘出青山，也绘出河流，您绘出的家园在我心里尝到了甜呐，在我心里尝到了甜。 这句歌词出自关永泰先生创作的歌曲《蓝图》。关先生呢是一位音乐爱好者，这次参加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关先生投稿了《蓝图》和《南锣鼓巷》两首歌曲，并且包揽了词曲创作。说到这首《蓝图》背后的创作故事，关先生是这么说的： 因为咱们从北京这个要形成一个和谐的城市、宜居的城市，而且现在呢，从市政府来讲，对咱们这个环境很重视，怎么让蓝天更蓝，怎么让咱们水更清，所以我就把这歌词呢，就顺着这个意思捋了捋，歌颂北京一步一步走向更加的美好。 从一份小小的期望创作出这样一首自豪深情的歌曲，关先生表达了每一位北京人心中的幸福感受。我们用音乐记录城市，